表妹看英明这样，也不敢再吭声了，小心地关上门窜下楼，想当然对着大人们好一通告状。英明在楼上都能听得到下头吵吵嚷嚷的抱怨。不过就算这样，他也没有起来的打算，一翻身闭上眼继续睡。没清静五分钟，门又被推开了。这次英明没敢骂人，因为这时候还敢上来的除了他老爸就只有老妈了。果然勉强睁开眼，就看见他妈妈站在他床边上。 别睡了，你有朋友过来找你，好歹下去打个招呼。 屁朋友啊，这一大早来找人，你就说我睡觉呢。 英明在家里会变得随意很多，毕竟面对的这些都是看着他一路撒泼打滚长大的人，装什么都没意思。他妈妈瞪着他， 人家都已经到了，你装什么死啊，给我起来。 话音刚落，被子就被扯起来了。英明实在无可奈何地诅咒了一句，情绪极度不满地坐起来，满脸暴躁。切，这一大早的，谁跑来找揍啊？直到他家地址的人里还没有这么不怕死的，知道他从来不是早起的主，还跑上门来找晦气。没洗脸也懒得收拾，英明就勉强套了件衣服，踹开门下楼。然后他妈数落他不顾形象什么的，他就皱了皱眉，头都没有回。结果坐在他家客厅里的是石毅，被一堆人围着，正好奇地对他问东问西。刚才去叫他起床的表妹一个劲儿地抓着石毅问他是不是明星。石毅光笑也不否认。 你怎么来了？ 你忘了约我看车的事了？ 看车？ 跟在英明后面的英家女主人扬起了眉。 你个臭小子又要换车了？ 啊，他有一辆吉普挺不错的，我找他给我参考一下。 英明反应很快，随便应了一句，皱眉看向石毅。 不过你这来的也太早了。 我这不是急吗？ 一语双关地答了一句，石毅依然笑得很自然。旁边有人趁机问他到底是干哪一行的，他笑着回答，就是做点小生意。英明看着一家人热络地对石毅问长问短，皱了下眉，转身去刷牙。这一屋子女人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明星或者演员看，却对他身边所有长相还过得去的男人充满了兴趣。或许这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，自家的永远不如外头的新鲜。英明整个收拾完了再下楼的时候，石毅已经被招呼到饭桌旁边吃早点了。他那群七姑八姨很热情地夹菜盛汤，被伺候的石大公子倒是来者不拒。英明有点看不下去了，就踹了一脚他的椅子。 切，别跟我家里骗吃骗喝的，走吧。 既然两个人说是看车，怎么都不好在家里待着。结果石毅转头看他一眼。 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来你家路上车被撞了，就直接拖走了，现在就算你想看都没得看。 英明一皱眉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，他旁边那位三姨嗓子一扬。 那这大冷天的还出去干嘛呀？在家里吃个饭好好暖和暖和。你刚才说你家人都在外地，那就在我们这过年吧，反正房子多。 他一说完，英明他爸也点头了。 哎，就是啊，人多热闹。 石毅长得呀，大概就是那种很招长辈喜欢的那种，看着人很正派，再加上从小就是人堆里混大的，怎么说话好听，恭维人又不会让人觉得假，基本上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哄那群将军部长的都是小意思，更何况是对着英明这一屋子严控极度严重的亲戚呢？英明在旁边似笑非笑的看着石毅，一脸春风得意，既没阻止他，也没有插话，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吃早饭，只有偶尔话题带到他身上的时候才打两句。因为人多，但是饭桌不大，所以他们家年初一第一顿饭都是换着批次吃的。石毅和英明吃完了就被赶下桌，两个人看了一眼客厅已经被占据满了山头，彼此看了一眼，最终只能继续回英明的卧室。当然了，石毅是很满意这不算太宽敞的空间的， 一进门就把英明压到门上。他扯起对方的领子，刚要低头就被英明架住。后者微微仰着头一挑眉。 是谁告诉你我家地址的？ 王一杰。 胡扯。 英明一边维持着架着石毅的动作，一边挣扎着离开身后的门。这破门不隔音，一点动作就搞得动静很大。他可不想一会儿楼下那些亲戚们全上来围观他们俩。不过因为他卧室从来都不喜欢过大的空间，当初故意把大的都让给了父母，自己住的这间很偏也有点窄，离了门基本上就是床，两个人挪了没两步就一起摔到了床上。石毅被英明别在下面，手就在英明的腰上来回蹭。 就是王一奇告诉我的。 那小子根本不知道我家住哪儿。 很干脆地拆穿石毅的嫁祸，英明皱了下眉。 扣子告诉你的。 啊，我跟他说我想你了。 然后这次扣住英明的后脑，狠狠压向自己。两个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差点撞上，英明半撑着趴在石毅身上，任由对方把吻由浅加深。或许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碰触了，似乎身体里不断地在叫嚣着对彼此的渴望，石毅根本就不愿意撒手，两个人一直都呼吸困难才勉强拉开距离。英明的气息有些不稳。 你就这么跑过来，你家里没意见？ 石毅的手慢慢蹭着英明的腰往上滑动。 意见肯定有，不过我家里本来也习惯了越是节日越凑不齐人，我小时候中秋都是在学校里过的，没什么大不了。 倒是长大了，家里反而要求的多了。这一次一起吃年夜饭，也觉得似乎他父亲比上一次见面的时候疲惫了一些。不过大概是因为一直以来也没有多亲近，就算是有些话想问，也不知道怎么问出口。他舅舅提醒他，有空多回家几趟，等过年回来，他也是这么打算的。英明抓住他的手腕。 搞突袭还想了个这么烂的理由，路上被车撞了。 他咬住石毅的嘴唇，肆意地摊开对方的唇齿。仗着体位的优势，英明的力道有些大。石毅微微皱了下眉，想重新找回主导权，却发觉对方有意要跟他较劲。然而就因为这样的两个吻，整个人就起了反应。石毅在英明似笑非笑地抬起头之后，勉强稳了稳情绪。 我说，我们出去找家宾馆吧。 他嗓子很干也很痒，恨不得现在跟英明就地办事儿。英明笑了一下，用手指把他挂在脖子上的军牌挑出来。 找宾馆？这大年初一早上九点，你是唯恐人家不知道你是干嘛的？ 满脸都写着要办事儿，还要拖着他在家里附近搞这种事儿。石毅有时候脑子简单的不可思议啊。